的我现场沉默如像蠢觉得我不再吸引闻你那吻见我怎么湿透了发根但你似觉得我问错问题如傻人问到你跟他相处背后那段前言全无而你却窃笑像偷偷兴奋越问越伤心 恨淡如茶，江湖一句话，修得正邪不怕。一人风度翩翩，处处留香。月光山中悠悠亮，晚风吹彻入海浪。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浪天涯，伴随枯叶片片风尘沙，难掩真风雅，不为痴情就爱花。 离开，孤舟海中。 是那么想着他。 你觉得什么时刻生活是最美妙的呢？可能是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可能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是跟好朋友相聚的时候，可能是抬头看月亮月圆的时候，也可能是见到大海的时候。其实想一想，什么时候生活是最美妙的呢？可能是跟喜欢的一切相遇的时候吧。 在这里，仿佛在这里。